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248集，美国51小组。对普通人而言，这个美国中情局的51小组就十分神秘，但在龙申他们看来，无非是跟特管局一样的有关部门罢了。小组成员有修行者，那边称之为猎魔者，也有普通科研工作者组成的高科技研究团队。东芝他们入职前接受的丧尸模拟训练，就是51小组跟特管局联合出品的成果。据说这套系统现在在英法等国也有意引进，正在洽谈价格。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东芝大开眼界，头一回知道这种模拟系统还能用来赚钱做生意。一行人抵达曼谷之后，龙申他们就见到了这次出席会议的降头师宋拉。这位也是白袍降头师协会的重要人物，据说在东南亚的地位不逊于信差。不过与信差不同的是，宋拉身材高大，看上去更像一位运动员，而不是降头术大师。他的英文不大流利，肯塔就在旁边充当翻译。51小组来的是副组长，一名叫卡洛斯的美国人。龙申与他似乎是旧识，两个人没有刚见面的客套，反而先在小会议室内讨论了挺久，才转移阵地去了大会议室。龙申没有避开冬至，连与卡洛斯单独会晤，也让冬至留下来旁听。卡洛斯对龙申了解不少，听龙申介绍说那是自己的学生。 我听说你从来都不收学生的，这次竟然破例了，看来这个小家伙一定有过人之处，对吗？ 龙申点点头，显然没准备与他解释太多。虽说现在国际合作频繁，但他们毕竟还是两个国家，说不好什么时候就会各自站在对立的立场上。龙申没打算与本国以外的修行者深入发展什么友谊，不过这次为冬至解降和杀上宋文老巢、消灭波贝叶分身都是同一件事，他就先跟卡洛斯简单说了一下。卡洛斯一路神色轻松，最后听见天魔魔气逃逸时，还是忍不住抱怨道： 你就这么看着波贝叶逃走也拦不住吗？龙，这可不像你的能力啊。 当时拦不住，你去试试。 那你们当时去的时候就应该多叫上几个人，比如提前通知51小组，而不是像现在这里自己先行动了再跟我们说。 哼，宋恩在那里几十年，怎么都没见你们查出波贝叶的事情，过去主持正义。 别这样嘛，龙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 他表演一秒变脸，让冬至叹为观止。但卡洛斯显然不觉得自己脸皮厚。 龙，你也知道我们都是为上面办事，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肯定也要回去汇报的。那地方在哪里？回头我让人去看看，也许还能找到点什么东西。 龙申把地点说了，他们离开的时候自然已经确认没有任何的遗漏，就算卡洛斯的人现在再去也不可能再找到什么。卡洛斯自然是知道这一点，但为了有所交代，他循例是必须问的。 照你看，波贝叶的魔气逃逸之后会往哪儿去？ 美国那么远，他一时半会儿可能还到不了。 冬至差点笑出声，他现在发现了龙申跟卡洛斯之间的关系有点像现在两国之间的关系，彼此合作但又互相试探，谈不上信任，当然也没到撕破脸的地步。从前他不知道龙申也会跟别人慢条斯理扯皮的时候，现在看见了越发觉得有趣。卡洛斯也听出对方的奚落了： 我为我先前的鲁莽道歉还不成吗？你也许听说了，最近美国和欧洲那边也都陆续发现魔物的踪迹，其中还有一只疫病之魔，我们很担心像黑死病那样的灾难会再度上演。现在猎魔者的人手严重不足，我们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。 我们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 波贝叶不是已经铲除了吗？ 另外有事。 见他不肯多说，卡洛斯狡黠一笑。 是日本那边，需要我们帮忙吗？ 多谢，暂时不用。 他滴水不漏，卡洛斯有点失望，耸肩摊手。 那好吧，说说世界交流大会的事情。今年我们应该会派出5个人参加，你们呢？ 我们还未决定，不过应该不会超过往年。 卡洛斯看了冬至一眼。 你的学生以前没有参加过，看来今年你打算让他出席了。 嗯，今年的地点在哪里？ 每次大会都有主办国，因为其中还包括了历练竞技的环节，所以每次的地点都不一样。这次轮到卡洛斯他们了。 在大西洋的一个荒岛上，我们会用最新的模拟设备进行全息模拟。老规矩，最先得到指定道具的队伍自然就获胜。 说完，他就看见龙身眉头深锁，做沉思状。 你想到了什么？ 波贝叶那一缕魔气逃逸，暂时无法构成太大的威胁，但他一定会有意识去寻求壮大的契机。 不错，魔物都喜欢从活人气息上汲取养分，他很可能会去繁华的大都市。 活人气息再多，也不如修行者的气息纯正。以波贝叶的本性，会更喜欢这条捷径。 卡洛斯微微一震，他立马明白了龙身的意思。 你是说他会趁世界交流大会对他们下手？ 我只是提出这个可能性。 看来这次注定又要不平静了。幸好不是我带队，可以暂时把这个烦恼丢给别人。 谁带队？ 世界交流大会旨在各国修行者交流合作。历练竞技环节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一般都是从未参与过的新人参与，原则上不允许参加第二次。一个团队只有领队可以是老人，但老人不会参与竞技，只带队过去。 这次由莉莉丝带队已经确定了，不然我还真想见识一下你这位学生的能力，毕竟他是你唯一一个学生。 他不掩对冬至的兴趣，不时望向冬至。冬至则维持他一贯在外人面前的风格，每次都会以软萌乖巧礼貌性的微笑。卡洛斯不禁感叹， 龙，你是不是知道自己缺什么，才特地找了个跟你性格截然相反的学生？ 龙身对此懒得回答。离开小会议室，三人与来自各地的修行者一道开了个小会，内容主要是交流目前各地发生的魔物事件。日本也派了一名神官前来，不知有意无意，对方从头到尾都没有与龙身他们正面交流过，龙身也没有主动去找他，双方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冷战局面，直至会议结束。冬至是头一回涉足这种场合，见到别国的修行者，虽然称呼各有不同，但这些人在言行上并没有异于常人之处，毕竟能够被派出来交流的，肯定不会是在深山老林里终日与世隔绝的人。就连一位来自非洲的巫师也同样西装革履，英语流利，令冬至有种啼笑皆非的玄幻感。众人就波贝叶的魔气去向进行交流沟通，一致认为龙身的猜测可能性很高，对即将到来的大会也多了几分凝重。卡洛斯则表示，这是一个诱惑天魔自投罗网的好机会，希望能趁着大会将波贝叶彻底消灭，以绝后患。各方没有马上对这个意见表态，都认为需要回去商量再做决定。会议很快结束，龙神没有在曼谷多逗留，告别宋拉与肯塔之后，他就带着冬至先行回国。飞机上，冬至按捺不住好奇心，问龙神： 师父，交流大会的人选定下来了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